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75集。 你这是跑哪儿去了？ 二师兄真是越发丧心病狂了。 水坑这一路又是哭又是赶，脑子里正一团浆糊，没怎么考虑便脱口而出， 我在扶摇山附近。 刚一说完，他险些一口咬掉自己的舌头。 呸！怎么就实话实说了？这该怎么解释嘛？ 果然，那毛毛虫听了忽然之间气质大变，只见他软绵绵的身体竟然站了起来，尽管一扭八道弯，也站得颇有气势。说话的人换成了他大师兄。 你跑回扶摇山干什么？山还封着呢。 此事说来话长，百年间他们也曾经偷偷摸摸地回来过几次，可是除却在附近的村镇里看见了一些来历不明的可疑人物外，竟无论怎样都找不到本该在这里的扶摇山。直到严正明第一次修出元神，才知道只有元神能进入掌门印，而那掌门印竟然是一把钥匙。扶摇山的山穴连着群妖谷，原来不是偶然，那整座山就是一个天然秘境。若是当代掌门将掌门印带走封山，就没有一个人能随意进出。怪不得他们破破败败的一个小门派，沿途连个守卫都没有，能在风雨飘摇中偏安一隅那么久。听闻，水坑一时语塞，讷讷片刻，他结结巴巴地说道： 我就是突然想家了，回来看看。 可惜他们掌门师兄没那么容易被糊弄过去。 想家？别扯了，你离开扶摇山那会儿还在我车上啃尿布呢，想得出来吗？给我说实话。 他从小就不会撒谎，因为没有必要。师兄们都比他大不少，平时都很宠的，除了功课必须完成，其他的东西他要什么都有人竭尽全力的给弄来，就算偶尔犯错也不会遭到过分的惩罚。可他只是抱着一线不死的希望来追，要是把实话说出来，除了惹师兄们跟他一起不死心，在一起承受失望，还有什么好处呢？水坑咬了咬牙，决定临时编一套瞎话。他搜肠刮肚，活生生地把自己编出了一后背的白毛汗，才有些舌头打结地说道： 我方才等你的时候飞到了天上，看见远处村子里有血气，就怀疑是我们这次要找的魔头，于是就追了过去。二师兄也在旁边，只是我当时一时情急，没来得及和他说。结果就一路追过来，追到了扶摇山附近。大师兄，你说这次会不会真的是四师兄啊？ 他一边扯谎，心里一边狂跳。这话说的有点气血不足。那毛毛虫好半天没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严征明悠悠地说道： 你二师兄说隔得太远，他没感觉到有血气。 边不远已经很惨了，那边竟还有个拆台的。终于水坑破罐子破摔。 好啦，我就说实话嘛，你烦死了。我在二师兄那金丝蝉的眼睛里看见了一个模样好俊俏的小哥，是跟着他一路追过来的。 水坑突然灵机一动，又补充道： 真的比你俊多了。 此言一针戳中了他掌门师兄的死穴。果然，严正明再不肯和他说话了，毛毛虫又软塌塌地趴了下去。李云匆匆对他说了一句： 你别胡闹了啊，快回来。 随后毛虫仿佛清气用尽，重新化成了树叶，卷成一团从他身上掉了下去。水坑感觉自己总算是混过去了，大大的松了口气。他原地一转身，化成了一只巴掌大的小鸟，飞入了树丛中，专心致志地找起人来。然而此时蜀中 严正明却对李云道： 来时我见此地有血气，现在血气已经破了，可能是明明谷的人解决了。水坑那丫头不害臊得很，我才不相信她看上个什么小哥就能变得委婉些，这么吞吞吐吐，肯定是有什么事。我们还是过去一趟吧，省得她闯祸。 李云几乎就快被他这番有理有据的话说服了，就听严正明愤愤不平地说道： 还什么比我俊多了，这吃里扒外的东西真是狗眼不识金镶玉。哼，我倒要看看。 哎，师妹这小聪明耍的实在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，一句话就把大师兄给招惹过去了。 那厢城前找不到扶摇山，只好隐去身上的佩剑，收敛一身寒霜似的真元，假扮成凡人混入了附近的村镇。这些年凡间似乎真的每况愈下了。程前还记得当年师父第一次带他们下山去东海，那时沿途经过的村镇比现在可要热闹多了。他随意进了一家客栈，叫了壶茶水，却又将那热气腾腾的茶水放在了一边，只叫住那跑堂的问道： 小兄弟，我向你打听个地方。 跑堂的见他人长得芝兰玉树，穿着打扮又干净体面，自然愿意巴结，便上前点头哈腰道： 公子您说。 我听人说从这往东不到30里有一座仙山，特地来寻访，可怎么也找不到，想问问你们本地人打听个路。 小跑堂的听了脸色变得有些郑重起来，他上下打量程前一番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 怎么，您不会也是那些修真的仙人吧？ 什么仙不仙的，在家练过两套功法，可如今门都还没入呢，岂敢以修士自居啊。我听你的意思，难道有好多人都在打听那座山吗？ 小跑堂将抹布往肩上一搭，笑呵呵地说道： 可不是，头两天还有客人跟我问过呢。不瞒您说，小人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从我爷爷那边就听过那边仙山的传说，可是谁也没见过。那仙人居处哪是咱们肉眼凡胎看得见的呢？ 照你的意思，来往也有不少仙人，他们也都找不到吗？ 要不然怎么说是传说呢？不过那边风景不错，公子要是愿意过去转一转，散散心也是好的。 跑堂的说完要走，程前忙叫住他： 等等，小兄弟，你说头两天也有人打听，那人往哪里去了？我脚程快些追上去，兴许能结个伴呢。 我看他们往官道上去了。不过公子，那些人看着可不面善，像是不好惹的样子，公子还是别去招惹了。 程前听了心里忽然一动， 一群人打扶摇山的主意是想要什么？ 他没等茶凉就起身走了。这条官道程前只走过一次，还是当年下山的时候，因为他那要嫁人似的大师兄的几辆大车走不了小路，他们只能从官道上招摇而过。那时他不说御剑，连马都骑不太好，还总想要一心二用的练功，弄得师父一路上总得照顾他。程前整个人化成了一道寒霜，悄无声息地从官道上一路掠过，只觉得此处一草一木都是回忆。他追出去约莫有20来里，脚步突然一顿，近乎是没有缓冲地停了下来。程前险而又险地将几乎跨出去的一步收回，只见夹道处摆着两块相对而立的石头，布局十分刻意，像是人为的，上面刻着不易察觉的符咒。这两道相对的符咒形成了一张网，将大道从中截断，只要有人经过，必然会惊动布下符咒的人。程前眉头微皱，将真元汇于眼目，放眼一看，只见此地俨然已经被人布下了一个符咒套符咒的天罗地网，路边石块、地面，乃至于挂在绿树浓荫中长短不一的木牌，几乎步步都是陷阱。 他目光四下一扫，心里骤然升起一把无名火。 究竟是谁在扶摇山脚下鬼鬼祟祟？ 可是火归火，程贤还是没有贸然放出神识。他走两步退一步地绕开了每一处符咒，继续往前，越走就越心惊。虽未放出神识，他却隐约能感觉到刻符咒的人修为绝不弱。那符咒起承转合处还偶尔会泄露出一丝的血气，可见修的可能不是什么正路功法。普通的修士其实也不禁杀生，但通常不是为杀而杀，心里没有嗜杀意，哪怕背着数条人命也不会留下血气。魔修却不同，当年程前刚入门的时候，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地去看过九层经楼里的三千魔道，自以为那些和正道没什么区别，还拿这话去问过师父。直到现在他才明白，两者之间看似相似，实质却是天差地别。正道以沟通天地入门，讲究吐纳天地清气，凝练真元。魔道的本质却是吞噬，入而不出。这样一来，清浊不变，进境虽然一日千里，但时间稍长就会滞纳戾气。哪怕从来没有沾过血，所留的符咒中也自然而然地会带着血气。修魔道者一旦破戒见血，这一生必然一发不可收拾，也再没人能将他拉回来了。所以魔修自古罕见能成大道的，入此道者非得有孤注一掷死不回头的志愿不可。即便是程前要穿过这步步惊心的符咒网，也好生耗费了不少功夫。他却并没有看见小跑堂口中说的一群人。当程前小心地让过陷阱潜入阵中时，他看见了一片空地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正背对着他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